忙乎今宵应该畅饮，共你倾樽把酒斟，而地小姐最迷人，但愿相接近。忙乎今宵应该畅饮，共你倾樽千杯斟，而地风光最迷人，但愿可再寻。一笑间打开彼此间莫心，撞醉中只好当你是情人。莫负今宵应该畅饮，共你倾樽把酒斟，暂面相识也是缘分，别后不必再问。忙乎今宵应该畅饮，共你倾樽把酒斟，而地小姐最迷人，但愿相接近。忙乎今宵应该畅饮，共你倾樽千杯斟，而地风光最迷人，但愿可再寻。相见欢，相交不边界限分，撞醉中抛开世界愁和恨。莫负今宵应该畅饮，共你倾樽千杯斟，暂面相识也是缘分，别后不必再问。